第二節，嗱呢一節咧就最啱係左交嘅朋友聽啊，我唔知即係科學新知有冇左交朋友聽啦，因為講到個題目咧，就特別係呢排咧，好多人好即係聽到個題目咧就想即係好開心啊 ，OK， 咁係咩咧？就係呢、這個示威者啊嘅暴力咧，係會令到呢個公眾咧就減少對佢哋嘅支持。咁啊，我立場大家知嘅啦，我唔知阿陳志雲博士嗰個立場係咩，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帶出呢個題目嘅原因咧，就係要好批判性定去討論呢個題目咯嚇。 啊，即係其實咁嘅，我唔係刻意嚟揾呢個題目嘅，但係好衰唔衰咧？我係喺咧為咗科學新知揾料嘅時候咧，竟然喺科學新聞網站咧就俾我睇到呢個社會科學嘅研究，有人將佢擺咗上嚟，咁啊仲煞有介事就係史丹福大學嘅研究啊咁嘅樣啦。咁、其實咧，即係任何研究都係嘅，即係真係要認真睇佢嗰個方法嚇。佢、就個結論梗係寫喺嗰個 title 嗰度啦。咁、但係實際上究竟呢樣嘢係有嗰、那個嘅？結論可以適用的範圍去到哪呢？咁我覺得咧就有責任去講一講。嗱，即係呢啲咧，我就好嘗試，即係容許，即係喺科學新知節目入邊咧，我就盡量去將即係個人嘅立場去擺開，真係由一個比較理性批判嘅角度去睇下呢啲結論係可靠定唔可靠，幾時可靠，幾時唔可靠，咁先至令到大家咧，無論即係你左交唔左交都好啦，咁要引用嘅時候咧，就即係就起碼可以。企喺一個比較 firm 啲嘅 ground 上邊去運用呢啲咁樣嘅結果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好多都係標題黨嚟噶嘛。 係 咁我哋去而家去首先要做一樣嘢，就要踢爆呢、這個即係、就是、標題黨先咯。因為呢個標題咧，如果對好多朋友嚟講咧，佢就直情唔睇內文，佢就會引咗呢條標題，就係、是、跟住講話。某大學即係某大學研究員，史丹福大學研究員就證明咗呢樣嘢啊！ 即係有人甚至陪話啦，嗱，最近嘅史丹福大學某研究咧，佢研究一啲咧喺呢一個嘅Berkeley 嗰度嘅抗爭運動啊，甚至乎佢應該係喺 Virginia 嘅另外一個地方嘅抗爭運動，就關於一啲反種族主義者與反種族主義者呢啲抗爭咧，就做咗一個嘅意見調查，跟住咧就做咗一啲咧比較實驗性嘅研究。然後達到的結果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個結果有，你又會覺得好似係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嚟嘅，咁啊就係話咧，啲示威者越暴力咧，就令到啲公眾咧係嗰個支持越少咁樣樣。嗱咁樣講啦，即係你又唔可以怪太標題黨嘅，其實的而且確就係話佢呢個實驗結果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咧即係講緊呢樣嘢呢個咁嘅結果。係有幾喺乜嘢情況之下係適用嘅咧？就個標題入邊就冇足夠嘅篇幅俾你去承載呢樣嘢。咁其實最危險嗰個位係喺呢一度。係嚇，咁所以就係話咧，即係大家即係無論係而家好興嘅，你要做 fact check 啦，呢樣嘢係嘥時間。你唔好做標題黨啦，認真即係睇下人哋嗰篇文同埋人哋嗰個嘅方法啦。咁呢個亦都係嘥時間，係要落喺耗費自己嘅時間去睇。咁即係喺呢度就即係我藉住呢個機會啦。咁既然呢篇嘢走咗入嚟我呢個科學新聞資料搜集嗰度，咁啊講下咯。 係啊，嗱咁首先我交代個背景先啦，因為佢提到呢件事，我哋以前做新聞都有睇過嘅。就前幾年咧，喺呢個一個 Charlottesville 呢個地方咧，應該喺呢個維珍尼亞州咧，即係美國嘅應該東部啦。咁佢咧就當其時涉及到係以前咧，應該係嗰啲南北戰爭嘅時候啊，一個遺留落嚟嘅一個像啊。咁有一個中學生就要求咧，就個市政府拆咗佢，因為紀念呢啲即係所謂南方嘅呢啲軍隊啦咁樣。咁咧就個市政府就答應咗啲要求，咁但係亦都引起咗啲即係所謂白人種族主義者嘅一啲抗議啦。咁最終咧就導致咗係應該有起碼有一個女仔係死咗嘅。咁佢呢個呢篇文就提到咧，就話咧，佢話嗰啲白人嘅種族主義者嘅暴力咧，就已經喺個公眾入邊已經 fact in 嘅，即係預咗佢有嘅，預咗佢有嘅，所以佢哋有暴力咧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即係你預咗就係嗰啲，譬如係即係我唔會用建制派與非建制派，因為而家佢講緊係一個種族主義嘅問題。但係基本上咧，而家就存在住一班咧，就係咧 大家都知道佢好守舊，冇乜文化，跟住就係白人至上啊嗰種咁嘅主義者。咁其實喺今日美國嚟講咧，已經佢哋都係好政治不正確嘅一班少數嚟嘅。咁、嗯、然後就係佢哋嘅行為都基本上被標籤咗，一定就係、是、即係無理取鬧啊，冇文化， 暴力啊， 中意使用暴力啊，即係係又卑鄙啲啊咁嘅樣啦。嗯，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一班咧，就係代表住比較文明、受過教養嘅一班咧，就反種族主義者。 嗯， 嚇，咁佢即係兩者之間咧，就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如果熟即係美國嗰啲咁嘅社運嘅話咧，就知道就係呢個抗爭就已經經歷咗好長時間，美國嘅爭取經歷咗好長時間，先能夠達到今日呢一種咧，就相對地比較去種族主義化嘅一種咁樣嘅社會啦。即係如果你講緊五十年前都係另外一個世界嚟㗎嘛，美國都係。咁而家咧就係話呢。这个咁嘅史丹福大学嘅教授咧，佢就尝试研究一下，即系呢一啲种族主义抗争运动嘅时候，即系而家唔系一个建制与非建制嘅抗争，呢、这个好即系好着重吓、 嗯， 就系话一啲大家都系平民嚟嘅啫，不过一啲就系支持种族主义，一个就系支持呢个反种族主义嘅一啲咁样嘅两个团体，一边就系比较系被标签为教育程度比较低， 嗯 啊另外一邊就係標籤為就係比較文明嘅一班理性和平，即係普世嘅一班。佢哋兩者之間又會出現一啲抗爭同埋反示威嘅活動，會有衝突。 嗯， 咁然後咧，佢呢啲咁嘅衝突畫面咧，就分別咗就分咗俾800個呢啲800個呢啲咁樣嘅叫做參與呢一啲抽樣調查嘅呢啲咁樣嘅觀眾啦。咁佢被分為四組嘅。咁其中一組就完全俾佢哋睇下，就大家都係和平示威；另外一組咧就俾佢哋睇到咧，大家都有運用到暴力嘅呢啲咁樣嘅片段同埋相片。另外咧就係、是、另外一組就俾佢哋睇到就係咧係嗰班種族主義者用暴力，但係嗰班文明啲嘅非種族主義者咧就係、是、和理非咁。跟住再有一組咧就啱、是、相反，就係、是。俾佢哋睇到呢啲咧咁樣嘅suppose 係比較文明嗰班人咧，都用咗啲暴力喺呢一啲咁樣嘅種族主義者身上。 嗯、 就四個 scenario，OK，、okay? 分別係幾種即係幾種結局嘅組合。咁其實就然之後就嗌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接受調查嘅被訪問者咧，就走去評價一下呢啲觀感，甚至乎就係佢對於邊度咧就會比較認同一啲。咁當然可能佢哋亦都有自己嘅立場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堆，即係所以個抽樣亦都要多啦咁樣。咁其實佢嗰個發現咧就好簡單嘅，其實都好似幾阿媽係女人嘅嘢嚟嘅，就係話咧，當咧呢一啲咁嘅自稱係和理非嘅呢啲咁嘅示威者睇到和理非對於嗰啲咁樣嘅比較暴力落後嘅一群去運用咗一啲暴力嘅時候咧。即係你發覺咧，你都竟然同人哋去運用暴力，咁佢講緊用嗰暴力咧，甚至乎係攞起一個胡椒噴霧去噴嗰啲咁樣嘅，即係種族主義者。咁、 嗯、 睇到呢畫面之後，佢哋對於即係佢哋個自我評價就係話咧，我就都有少少咧講咧，即係用我哋今日用語就 國正啊嘛， 想國正啦，咁啊想咧就唔認自己都係其中一份子啦。雖然我都係有咁嘅立場，但係我唔認同暴力，咁啊，其實就有啲咁嘅國籍傾向嘅。的而且確睇到好明顯嘅下跌嘅。咁另外一組就係咧，可能就係嗰啲本身就係種比較傾向種族主義者嘅人，佢睇到個種族主義者去對對方運用暴力咧，佢就覺得冇問題嘅。啊，佢亦都唔會覺得，我覺得哎係要打鑊佢哋噶啦咁樣。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當嗰啲咁樣嘅如果你係和理非，當你睇到自己嘅呢班人曾經對人用過暴力，然之後再睇到對面用對翻自己用暴力嘅時候咧，你發覺呢一個咁樣嘅傷害咧係填補唔到嘅。其實呢啲就即係我就係話呢和理非係好乞人憎嘅，係真係咁嘅呢個例子入面就係話。有事嘅时候就割咗席，跟住咧人哋还拖，又自己人受伤害嘅时候，又唔会加翻分同情翻自己人嘅，即系呢样嘢咧，我就会觉得咧，我睇完我系自己好唔开心，就系、是、我发觉原来呢一种读书人，即系叫受过教养嘅人和理非中意割席呢样嘢咧，系一个好普世嘅现象，就唔系净系 apply 喺某一样嘢身上， 系啊。 咁即係呢樣我就覺得係一個，我會睇到係，我會咁講啦，係會睇到嗰個人性嗰個弱點啦。的而且確就係話，對於一啲我哋自己賦予自己信念有衝突嘅一啲現象嘅時候，我就一即係整理唔到，咁於是乎就出現咗一個即係無法解讀，甚至乎希望去將呢樣嘢 keep a distance from 自己，即係去割席嘅一種咁樣嘅現象啦。咁即係喺呢個研究入邊發現到就係話咧，嗰啲和理非中意割席咧。即係應該咁講，唔好話和理非，即係純粹係一啲真係比較對於自己嘅信念有自覺嘅一啲人，受過文明教養，有一啲道德自覺嘅人，佢講割席咧係一種好普世嘅現象嚟嘅，咁、然後就係話咧，嗰種如果對於呢啲文明示威者一旦運用咗暴力，對於自己團體入邊造成嗰種聲譽上嘅損害咧，好多時一時間係冇辦法彌補，又係一個幾即係幾原來係一個可以跨種族可以見到嘅一個現象嚟嘅。咁、但係呢一度咧，咁我就要即係又要去提醒一下啦，即係我自己睇翻，即係好強調今次呢個研究嘅發現咧，你會睇到咧，佢唔係一個建制與非建制之間嘅抗爭嚟嘅，佢就係一個咧，大家都係平民百姓兩者之間有一個唔同立場嘅一個抗爭，大家可以即係有擁有嘅自由都係平等嘅。大家可以 access 到嗰個武力、嗰、那個嘅武器、嗰、那個暴力程度咧，都係對等嘅。咁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如果嗰啲即係你會發覺就係、美國大家都可以擁有槍，大家冇攞槍出嚟射啦。對方可能用到嘅都係一啲污糟邋遢，掟下即係掟下雞蛋啊，甚至乎噴下胡椒噴，攞啲胡椒噴霧出嚟去噴啊咁嘅樣嚇，咁、然之後去用聲音去騷擾緊下大家啊，去做一啲流言散播謠言一啲文宣啊咁，大家可以用到啲污糟邋遢手段都係對等嘅時候，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一啲主張文明嘅示威者都係去用一啲比較邋遢嘅手段對對方咧，個聲譽就會受損啦。咁即係我其實講得簡單啲就係話咧，喺呢度咧其實就係喺兩個群體之間可以運用嘅暴力嗰個程度咧，其實係對等嘅。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發覺呢個咁嘅結論咧成立，咁我又會覺得好合理。即係呢樣嘢我又唔會太反對佢，因為就係話大家喺可以運用到同等嘅暴力嘅情況之下，你去嘗試去向對方施加更加大嘅暴力。咁呢樣嘢咧就真係即係我就反而會覺得啊，我會理解到嗰、那個即係啲人去割席嘅原因喺邊一度。 係啊， 咁但係即係而家咧，我會覺得喺世界上好，即係我唔好理淨係唔係香港添。你話睇翻當時南韓，即係喺1987年嘅事件 ，OK， 甚至乎係即係嗰啲北愛爾蘭。嗰、那個咁樣嘅點樣去鎮壓示威者，甚至乎最近嗰個伊拉克，佢嗰個政府終於決定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呢個過嗰、那個保安部隊點樣去過分使用武力，你會發覺係一個建制同非建制嘅關係，係一個有權者同冇權者嘅關係。你會發覺呢啲時候咧，你就會睇到咧，大家嗰個可以接觸到嗰個暴力嗰個上限個差距係可以好懸殊嘅。 嗯， 咁你會發覺其實就係話咧。甚至乎睇翻最近香港最新鮮滾熱辣嘅數據啦，喺即係呢個節目出街當下嘅呢刻數據，你會發覺香港人，你會發覺睇到我哋呢一個傳統上無權者所運用嗰個嘅武力嘅程度的，而且確喺比過往係提升咗。以前坐完夠鐘就走人，跟住就係宣布階段勝利，拍掌走人，唱首歌俾自己，係咪？而家你會發覺到更加提升咗個武力嘅程度，但係亦都同時睇到就係對方擁有權力嘅人嗰、那個武力嘅程度係提升，可能甚至更加多添，甚至乎去到個程度係子彈可以穿過我哋示威者嘅胸膛添。咁你會發覺喺呢種咁嘅情況，你會發覺咧就係超越咗我哋今次即係喺呢一節所講嗰個研究嗰個嘅研究範圍嗰度。咁即係我就係所以點解要即係喺呢度要好澄清講，即係要講呢樣嘢就係話喺呢一個史丹福大學嘅研究，去研究嗰個嘅事件嘅對象並唔係一個權力同埋武力非常懸殊嘅對象，於是乎佢就獲得咗呢個結論。呢種嘅結論係唔係就代表住可以去即係去運用喺所有嘅呢啲咁嘅抗爭嗰度咧？咁我就要即係就要問下一個地步啦，可能都得，但係嗰個我唔會認為係一個普世嘅結論啊，喺呢一度。 咁喺入邊咧有多術語咧，都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咧，可以直接翻譯成為我哋理解嘅語言嘅。舉個例，頭先你講割席啦， 咁就嗰啲和李飛去打啲即係中國主義者，嗰啲就係私聊啊。咁完全係可以可以理解到嘅。咁但係頭先阿陳陽博士講嗰個咧，我補充一下咧，就係好簡單啫。即係美國或者你其他西方嘅國家，佢有一個即係民主選舉嘅制度嘛。咁我哋去講香港嘅問題嘅時候，一定要有翻一個背景嘅補充，就係我哋唔係。咁所以大家都會記得啦，就呢一兩日有個大律師公會嘅應該執委啦，蔡維邦大律師就辭去嗰、那個執委嗰、那個職務， 嗰原因係抗議 個大律師公會冇譴責暴力。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呢、這個譴責暴力有冇講出個前提，就係我哋嗰個社會本身有建制暴力咧，即係等於我哋冇咗呢個。嗰個普選呢個制度啊嘛， 有啲人所講就係我譴責所有嘅暴力，咁你又冇好好界定清楚，你譴責所有的暴力嘅時候係幾多 percent 擺喺抗爭者幾多 percent 擺喺呢個建制上邊咧？定係50-50各打50大板咧？甚至乎原來我係輕輕對建制暴力打下手板，但係對於嗰個抗爭者嘅暴力，我係去到99.9% 譴責嘅咧。即係呢樣嘢咧，其實係。在語言上面可以用一個語言藝術規避了它，但是在這個社會科學甚至乎我說硬科學研究層面上面、你不可以不提這件事、因為這件事你不界定清楚很多的結論你不能 apply， 甚至乎就是很多你自己本身講 的理論 的結論是甚至乎是不能 是自證的，不能 justify 的。咁即係喺呢一度嚟講啦，即係我就會話對於即係再一次重申，就係話咧，的而且確暴力係會損害到個人甚至公眾嘅形象，呢樣嘢係嘅。但係咧，嗰、那個制度嘅暴力咧，喺呢一個史丹丹福大學研究裏邊咧，係完全冇討論到嘅，即係唔 apply 嘅呢一樣咁嘢。 但係香港呢個就正正係呢個文本身嘅問題啊嘛，嚇 係啦。但係甚至乎你最近甚至乎呢一刻你睇到路透社佢對於佢報告翻就係話咧，喺美國國會議員去討論香港呢個事件嘅時候咧。佢當然亦都有對於香港示威者運用嘅暴力提升係感到憂慮，但係佢哋好清醒，就係明顯就係因為佢哋好清楚嗰、那個抗爭運動嘅歷史，你不得不去考，唔可以淨係考慮兩者之間當係一個對等武力嘅關係嚟嘅。而家係一個無權者同有權者之間嘅抗爭，無權者可以接觸到嘅武力同有權者接觸到嘅可以攞到嘅武力係天淵之別。咁所以咧喺嗰個報道，即係路透社最新嘅報道入邊，佢甚至乎佢提到就係話，更加值得憂慮就係話咧，政府可以潛在用嘅暴力係更加多。 同埋呢個暴力本身咧，佢唔需要透過真正嘅暴力嘅，佢透過一個威脅已經產生到好巨大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壓力俾市民噶嘛。 嗰個威脅就你知道啦，運用暴力好多時係運用到嗰種恐懼嘅心理啦，除咗係。開槍嗰下製造到嘅震攝就係唔開槍所製造到出嚟嘅震攝，甚至乎我去話我要開槍嘅時候製造出嚟嘅震攝，咁即係呢樣嘢就係當你有越大嘅武器 back up 住嘅時候咧，甚至乎越大資源喺佢個 back up 住嘅時候咧，你就做到呢個震攝嘅效果。咁究竟會唔會係有香港以外嘅勢力嚟去幫手做呢個震攝咧？甚至乎嗰種嗰啲維穩部隊。佢喺上班嘅時候可以運用到武器，休班嘅時候會唔會亦都獲發武器咧？甚至乎佢可唔可以蒙面匿名匿藏自己嘅 number 咧？咁呢樣都可以，其實係一種制度暴力製造呢個震攝鎮壓嘅效果嚟。即係佢哋好清楚呢啲係有用嘅。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咁鼓勵地可以咁去做添。 但最大問題就係呢啲，譬如左膠呢啲，佢唔講呢啲嘢噶嘛。 即係咁樣講啦，好多時咧，我唔好話左膠唔左膠，好多時甚至乎我自己信任科學嘅人咧，好多時都希望揾到一個好簡潔嘅模型，去獲得一個最整體嘅結論。咁於是乎就係話，即係一個好一個 survey， 咁然之後去史丹福大學做嘅，入面係牽涉到好多人，亦都牽涉到一啲係典型嘅左派嘅社會運動嘅一啲事例啊，跟住就馬上好希望咧呢一個咁嘅結論咧，能夠去提升到一個好廣義嘅層次，令到去運用喺所有嘅事件身上。即係呢樣嘢係我哋主觀，即係人好，即係作為一種咧。pattern recognizing 嘅一種動物，即係希望去確認 pattern 嘅一種動物，好希望就好快去 generalize 一啲嘢，去令我可以解釋到呢個世界嘅嘢， 就甚至乎可以彰顯自己咧，係比人哋更加快可以去認識到一啲掌握世界規律嘅一啲一啲定律添。咁但係呢樣嘢就要好小心咯。即係如果唔清楚呢個題目係點界定嘅時候，刻意地去做一個推廣咧，係有好大嘅誤區嘅。呢樣嘢我會覺得無論左交唔左交都要去注意。即係調翻轉啊，又咁講，即係我呢度衰仔啲啦嚇，又要打五十大板就係、是。如果提升武力的那一方是不是認為自己可以無止境去提升武力呢？這樣就要小心。即其實我覺得一個比較保守比較小心的結論就是說，我們一定不可以給個公眾看到我們運用暴力提升的程度、正是與那個的、建制的部隊是急速地縮緊。我哋一定係睇到就係，當人哋係繼續提升暴力嘅時候，我哋我哋係好謹慎地去升級咧，先至係會係有可能係不會失去呢個公眾嘅支持咯。咁而家你會睇到，甚至香港嘅情況，你會發覺就係、是，真係好，即係叫做後，即係經過調查，你會發覺，似乎都係。都能夠做得到，但是去到哪個位置我們會發覺是原來過分都做不到呢？你問我真的不知道。 但這個雙向的嘛，這個要看你自己本身做的一件事和個受眾之間的 perception 的問題嘛。 沒錯，我們對於我們的受眾其實都未是很清楚，所以為什麼要是這麼謹慎、譬如梁天琦所說的，就是不可以，就是要時時刻刻我們真的要很冷靜地去檢討自己的那個位置去到哪裡，就所謂就是說不要被仇恨去蒙蔽眼睛。我想就是在這個位置我就會願意去 apply 這句說話，就是說不要被仇恨蒙蔽眼睛是不是就代表住就係完全制止所有嘅暴力嘅，即係武力升級嘅意思咧？我亦都覺得唔係，我覺得更加仔細講到就係話嗰個嘅建制與呢一個嘅無權者嗰個嘅武力差距，嗰個安全程度嘅差距，點樣能夠去界定自己做緊一個合理嘅自衛？點樣令到係合理嘅情況之下再去將佢升級咧？呢樣嘢真係哇！你唔好話真係我如果講話我識咧，我就覺得即係我係過分咗咯，係啦。冇咁講， 但係一涉及到社會科學啦，其實好多嘢係唔同自然科學嘅。舉個例啦，譬如頭先我哋 講踩出去啦，真 係。譬如頭先我哋討論嗰個威脅嘅問題，舉個例，如果譬如話一個差佬同一個示威者講：我你信唔信我拉你翻差館打柒你啊？嗱，如果對住一個好似我咁嘅人，同埋對住一個十二歲嘅細路仔，佢產生嘅效果係唔同噶嘛？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都個道德視覺知道就係唔應該恰細路啊嘛，唔應該恰一啲冇能力嘅人啊嘛，係 咯。唔係我意思話產生嗰個威脅嘅作用係唔同嘅，即係呢個點解？即係到尾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唔夠時間，但係我哋都講嘅就係、是、社會科學同埋自然科學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自然科學係可以做到咩咧？放之四海皆準，置之早晚不變， 光速甚至乎就係話可以反覆做實驗，係 啊。但是社會科學要有 context 嘛，要有 historical context， 它有歷史背景，有時空的背景，它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效果。為什麼我們講這個社會、就是、背景呢？就是如果你沒有連龍長的十三錘，即、就是那個後生仔被你打十三錘他不還手，就沒有今天這些事嘛。你抽空了這個背景，就解釋不到現在為什麼升級這個問題嘛，是吧？ 是啦，是啦，是啦，即係甚至乎，如果就客觀背景就係話，如果我哋睇唔到嗰個建制本身佢嗰個信用點樣一路去跌低嘅時候，我哋都即係唔能夠理解點解今日我哋即係嗰個嗰種不割席嗰種信念係可以原來係咁堅實，甚至乎就係話，如果唔係有人去用自己嘅性命。去用自己的青春犧牲咗出嚟落嚟嘅時候，我哋亦都冇辦法去理解點解我哋今日有一個信念去轉變，係可以凝聚到大眾都可以接受到我哋嗰個嘅智慧，嗰、那個用嘅武力去提升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咁嘅立場咯。 係 啦，咁即係啦，所以我就好同意嘅，一定即係對於社會人民唔可以唔講個 context 本身。 係啊，如果你冇2014年你做同樣嘅嘢，咁肯定死硬啦。如果五年前你做翻今日做嘅嘢啊，一定死硬噶嘛。咁呢個背呢個累積本身佢有佢自己嗰個歷史背景喺度，所以你唔可以抽空咗2014年嗰個發生嘅事去講今日呢個事情噶嘛。咁但係自然科學就 最唔中意講歷史嘅， 係啦，即係你講緊一粒即係一億年前嘅粒子，同呢一個今日嘅粒子，佢照計都係嗰種粒子，佢入邊嗰個嘅那個物質行為應該係一樣嘅，但係人嘅科學行為就冇呢樣嘢。我哋有記憶、有意識嘅，我哋會受過去嘅歷史去影響嘅，我哋受當下所接收到嘅有限嘅資訊去影響。咁呢一個就係令到成個系統就更加複雜。所以咧，運用社會科學結論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能夠適當地去總結運用就是一個即係好有功力的人咯。咁即係我自問呢度咧，我純粹就因為呢樣嘢好衰唔衰走入去一個科學新聞嗰度咧，我先就攞嚟叫做耍兩嘢啦。 咁唔係嘅，即係我哋都有責任去講一講，就係嗰個社會科學同埋自然科學嗰個分別喺邊度啦。即係另外一樣自然科學同埋社會科學好唔同嘅就係自然科學可以好要求嗰個實驗嘅水平好高。即是在自然科學裏面有一句術語就叫Ceteris Paribus 嘛，就是我可以假定其他因素是不變的時候，這個因素變了的時候 是跟那個結果有什麼影響， 即是你建構一個叫 control experiment 是比較有可能的嘛，即是但是對於即是社會科學事件有些事件事發生了就發生了，那你會發覺就你沒得回轉頭，那即是這個就是社會科學本身為什麼很難成為一個硬科學，第一它的系統比較複雜，第二就是很多事沒得回轉頭，所以就是在這裡就是大家如果有人真的很壞不壞又將這篇東西翻譯了做中文啊周圍circular 啊，我唔理左交又好定係呢一個咁嘅勇字頭都好啊，咁樣都唔要將呢一個咁嘅研究背後嗰個 context 論清楚先至好去鬧交咯，同埋唔好輕易去講國際呢兩個字，好貴嘅兩個字真係好。 嗱你就稍為溫和少少嘅，我就激烈好多嘅啦，因為我有既定立場啦，我就即係講一句好唔啱大家唔啱聽嘅説話啦。即是我在這裡警告左膠，你不要，因為我們特登是做這個節目出來的，你就不要特登在裡面呢 cherry picking 選了你自己要的東西，就跟著宣傳就是說現在勇武派要退場了，因為這個美國國會就會通過那個制裁這個香港政府的那個法案的，如果你一勇武呢你被人影到照片呢，那人家美國就會跟你割席的了，我不是否定這個可能性，但是你就不要立亂引用這篇東西去 back up 剛才你講的問題。 我想很多東西就在我們怎樣 keep track 住我們建制上面有沒有停止他們對於我們抗爭者的壓迫，是不是，即如果大家都對方停手，我們有停手的這個的理由，但是對方原來一直沒有停手的話，我們其實企喺度俾人打係為乜咧？ 係啊，即係我哋唔係突話突然間人哋開拖打我哋，我哋就真係還手嘛。係經過一個過程咁，係忍咗你好耐噶嘛。有人傷，有人死，有人就打到殘廢，先至導致今日呢件事噶。你唔講嗰啲 context 咧，係對嗰班犧牲咗嘅示威者係唔公平咯嚇。咁簡單嚟講，我哋做呢節就係想做到呢個。結論嘅啫，OK。咁好啦，嗱，你 即係叫做即係叫正確認識呢個社會科學結果嘅一節啦。 嗯，係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啊，拜拜。 好，拜拜。